可能对七零后或者是八零后来说呢，这个小节听到的是两首老歌，刚刚分享到的是来自周华健和任贤齐的合作作品《别傻了》，继续来听到张宇。单恋一枝花呢是张宇续约 EMI 的第一张专辑，我们发现呢他还是在很用力的唱歌，但是可能演绎歌曲的方法呢又多了一些成熟的味道。每一个年轻的辣妹呢都会变老，所以呢不如让自己做一个有味道的人。 都说要忘了他，曲曲折折都各种天涯，谁不知道你割舍不下，还是苦苦的恋着他。冰箱所有人撒谎，难道甜蜜较容易伪装，让人羡慕的恩爱之中有着猫和尘泪的心伤。你应该大声说拜拜，就算用眼泪留下来这一段心碎心伤，纠缠的爱就此忘了吧。大声说拜拜的勇敢，爱就勇敢撒那未来，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。大声说拜拜，看究竟是谁离不开的死守天上地久，还不是让沙发会进化。大声说拜拜，你别怕自己没人爱，这世界还是精彩，你有何必单恋一枝花。说要忘了他，曲曲折折后各种天涯，谁不知道你割舍不下，还是苦苦的恋着他。你向所有人撒谎，难道甜蜜较容易伪装，让人羡慕的恩爱之中有着猫和尘泪的心伤。说拜拜，就算用眼泪留下来这一段心碎心伤，纠缠的爱就此忘了吧。大声说拜拜，还有个爱就有个散吧，为爱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。大声说拜拜，看究竟是谁离不开的死守，天长地久还不是染沙沙的情话。大声说拜拜，你别怕自己没人爱，这世界还是精彩，你又何必单恋一枝，单恋一枝，单恋一枝花。